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阿 Winnie 啊，真系唔知道你觉唔觉咧？而家啲时间越嚟越唔见使啊！ 系啊， 尤其是相比起咧，我哋细个嗰阵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啊，一日好多时间啊，你仲会有好多时间 hea 出嚟啊，好似 哎呀，翻学几时到放学，几时到食晏啊？ 就算放咗学翻到屋企都好啦，你会有好多时间他他条条、滋滋油油咁啊，即系做你自己想做嘅事情。我嗰时候感觉咧，我时间真系好似好多咁样样啊！嗱，唔知真系因为年纪小嘅缘故，定系因为以前真系冇咁多嘢充斥喺你嘅生活入边啦。但系今时今日就唔系，今时今日咧，你仿佛就系、是。每人得24个小时㗎啦，咁扣除咗瞓觉嗰啲时间呢，佢好似望嚟望去要做嘅嘢永远都好似唔够时间做咁样嘅。咁逼埋逼埋有好多嘢你好想做，但係永远都做唔到㗎囉，係。 係，例如好似返工咁样啦，最大嘅情况就係我已经明明列好咗啦，嗱应该要做晒呢3-4样嘢嘅。理论上呢，嗱如果我每日用呢啲时间呢一定做得晒嘅。但系到放工时间，你会望下，咦？点解仲有大半未做呢？但我明明好似今日冇乜点做过嘢、啊。每一次我都系发现有呢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今集呢一个讲点样善用呢啲时间同埋提升工作效率咧，简直系向我自己一个审判同埋批评啊！ 喂，你讲起咧，即系点样样有效率地用自己嘅时间啊？因为嗱，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嘅女仔朋友，咁佢好幸福嘅， 系 因为咧佢就即系结婚之后咧就已经系。成为一个全职嘅小奶奶啦，咁、而呢样嘢佢想嘅，即系唔系话哦，做全职小奶奶嘅话就一定好定系乜嘢？唔系，系因为佢真系我系想做呢件事，而最后屘佢亦都可以吓、做到啊嘛。咁于是乎咧，咁佢就每日都好忙住去打理自己头家啦。其实做即系全职主妇系仲辛苦嘅。 系啊。 咁喺嗰个过程入面咧，咁有时候啦，佢咧就会即系将自己每日嘅 schedule， 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啊，佢就会写一张纸上面啊， 重要的事清单。 系啦，咁啊每日都会写。有呢个习惯啊，一阵间出街嘅时候，首先要去边度做啲咩嘢啊，又可能要去执啲唔知咩药啊，跟住后屘又可能啊执啲唔知咩嘅海味啊，跟住 后屘 去打扫啊，又要可能拎啲嘢出去唔知边度洗啊， 要凑小朋友放学啦， 咁诸如此类好多呢啲嘢啦吓。咁由佢读书嘅年代开始，我哋识佢咧，已经知佢个人咧就系好中意咧将啲嘢咧执到密密实实嘅。即系咧嗰种密实嘅程度系咩咧？因为佢个人系好冇耐性嘅，即系试过咧就系佢约埋一班人啊一齐出去唔知边度食饭，咁咧喺等位嘅过程入边，因为人又未嚟齐啊嘛，咁咧佢等位嘅时间咧，佢系唔能够静静咧就系即系企喺 counter 面前等嘅，佢唔得嘅，佢系咧就算系得嗰唔知五分钟，话小姐五分钟后有位嘅，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我五分钟后翻嚟啊， 就企翻嚟，过咗五分钟啦， 咁如是者咧，佢就可能又唔知去边间铺头嗰度咧就睇下衫。又或者咧，去唔知边一啲精品店睇下嗰啲嘅摆设啊，咁明明得嗰少少时间，嗰间铺头你行过去之后行翻翻嚟都五分钟噶啦，你睇唔到啲乜嘢嘅，但系佢就系唔愿意企喺度，咁到佢而家开始咧，每日就忙于打理自己屋企嘅时候咧，佢都系啊，将啲嘢排到密麻麻咁样样咧，咁每一次都系嗰张清单咧，佢可能写十样嘢，咁但系咧佢嗰日咧即系过咗啦，翻翻嚟嘅时候望一望张清单咧，可能只不过系做到可能3-4件事咁嘅啫， 但系原因系乜嘢咧？佢有冇了解过咧？ 咁個過程入面其實佢都唔知點解嘅，即係佢係好模糊啊！明明我已經好努力㗎啦，有時候可能咩咧？我哋即係後屘有時候傾偈啊、審視翻啊，即係通常都係 overtime 咯，最容易嘅原因就係、是、咁有好多位可能計漏咗一啲嘅時間啊，如話你 traffic 咧、啊、即係搭車嘅時間啊，佢又冇計到步程，佢放翻就諗就話嗱十點到十點半咧，咁我就去街市買餸嘅，唔計行去街市嗰個路程嘅，咁啊又唔計咧就係、是、你街市離開之後下一個地點嗰個路程。又冇計落去嘅，就係講話有半個鐘頭買餸。咁而往好多時候咧，咁啊去買餸嘅話，咁佢有一個好健談嘅人啦嚇。咁、 哦、 好多時候咧，同阿街市嗰啲阿姐啊、阿 uncle 啊，咁啊講下講下，誒平啲啦咁樣樣。 啲餸點煮會好食啲呀？ 係啊，咁、哎、有時候撞正阿隔離阿陳師奶咁樣樣，啊又忍唔住講多兩句， 講下小朋友啊，咁樣又過多咗五分鐘啦。 冇錯，咁啊如是者咧就即係個 schedule 就不停咁樣樣褪落去啦。咁啊於是乎褪下褪下褪下。佢就好多时候会觉得，哎呀，点解我好似忙咗成日，但系就做唔到啲乜嘢嘢咁咧？明明诶，应该佢自己觉得啊，我遇得好松噶啦，好充实噶啦，咁但系令到自己即系唔能够完成一啲嘅任务咧，咁嗱，佢就会堆落去听日做啊嘛。 系， 咁嗱，听日又有听日嘅事情要处理噶。 明日复明日，咁啊，明日何其多咧？ 如是者要做嘅嘢咧，永远追都追唔切嘅系。 系，同埋你头先提到咧，即系倾偈啊、打牙教咧，我发现原来咧系一个好重要一个时间杀手啊！所讲嘅就系咧，你每一次。都会花一啲其实未必是很紧张或者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大事人生大事，但是往往就会被这些小事呢去令到你的时间慢慢地消失了、嗯、首要第一位呢就是你那个茶水间，即是无论是、作家庭主妇啊，去街市跟人倾牙教啦，尤其是打工仔呢，这样东西真是不得之了，即是好像、你当去到喝杯水的时候见到个同事又倾下啊，隔离了有些什么人事变动啊，又或者、哦、今个月呢有没有加人工啊、升职啊等等呢，这些八卦嘢虽然其实是促进同事和同事之间的友爱啊、互动啦、啊、但是原来这些时间呢往往就会不知不觉流走，令到你原本要做的嘢呢就变咗做听日先要做㗎啦。 因为有时候你即係倾下倾下呢，你嗰个 priority 嘅摆位係会掉一掉㗎嘛。即係有时候你其实係意料之外㗎。你係冇预计哎呀无啦啦会同嗰个同事打牙教起嚟。 係呀、啊。 跟住后咪见到佢可能做做下嘢，咁可能关心慰问咁样问一句啦，喂点呀、啊、最近搞啲乜嘢呀，咁跟住后咪呢就因为你撩起咗一个咁嘅问题。佢忽然之间呢有感触咁样又同你分享一啲生活经历呢，咁讲下讲下咧，就忽然之间大家就勾起共鸣，就讲起上嚟。因为嗱，好似我之前咧，我都有同一啲嘅朋友讲起，咁我就了解到，咦，点解最近咁忙嘅咧？你忙啲乜嘢嘢啊？咁咁佢话公司其实系多嘢做嘅，咁但系佢都亦都自己知衰。佢话咧，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啊，最近佢花多咗时间咧，就系、是、同一啲嘅同事咧，就系、是、讲上司嘅不是 啊， 即系例如系当中有啲时间啦，咁因为佢同佢同事咧都俾一个上司糟质得好惨，咁大家即系同事天涯沦落人啊吓，咁喺度一开始。嘅时候就讲下，原本就可能系讲上司嘅，慢慢顺延落去咧，就系讲下而家自己生活上面面对嘅处境问题种种啊， 系， 再讲下讲下咧，就开始咧追溯翻以往有过嘅美好回忆啦。哇！跟住你一讲到呢一啲位嘅时候咧，两个人都冇乜动力心机去做嘢，即系原本即系一切嘅话题系冇谂过预计系会发生开始噶嘛，但系偏偏即系当呢一啲状况临到你身上嘅时候，真系要避都避唔到。 出事啦！即系原本要加班到七点就可以走啦，结果咁样搞一搞咧，即系加班到十一点都未必走到啊！所以咧，头先有讲过调查，即系茶水间打牙教咧，原来有啲调查就觉得咧系会浪费咗你24小时之中嘅1/4嘅时间，你工作入面就系喺呢啲吹水牙教入面咧慢慢流走咗。咁所以佢入面都有提议啦，就系话咧，与其咧你要用翻工时间去倾下无聊八卦，不如咧就高效率完成咗啲工作，收工之后咧先慢慢同朋友 happy hour 下，咁样更加好。咁但系即系翻工嘅嘢，偶尔即系要花几分钟时间喺做得攰嘅时候咧，同大家吹下水咧，我觉得真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可能真系要衡量下个时间究竟系多定少啦，同埋你都要放工噶，系咪先？ 乐活玩家，转头。 头翻嚟继续。 今时今日之所以啲时间好唔见使咧，系因为真系好容易揾到地方去打发时间，即系唔好讲话你开电脑啦，有时候你随意攞部手机出嚟碌下碌下，啲时间就好容易打发。即系嗱，有好有唔好嘅，因为以前咧有啲地方咧，你等时间过咧系好难过嘅，即系例如头先我讲过，即系食饭等位啊、等人啊，你真系企喺度冇嘢做嘅时候咧，哇！以前你会觉得点算好咧？真系唔通攞本书出嚟睇咁。嗱，而家你呢一个烦恼可以散佢啦，你攞个手机出嚟咧，碌几下，可能睇下面书啊，睇下报纸啊，睇下呢样嗰样啊，嗰啲时间咧，你反而咧啊，个朋友嚟到嘅时候，你都会仲话，啊你咁早到嘅，其实佢已经系迟到，但你都会仲话，啊你咁早嘅，仲谂住你会再要多时间。 大家都系好得闲嘅，只不过系得闲到咧，已经系用一啲好多唔同嘅身边事物啊，例如用电话啊、上网啊，或者买下嘢咁样咧，去充斥住你啲时间咁啊。 不过咁嗱，打发时间，你真系有咁多余嘅时间出嚟要即系用咗佢嘅话咧，呢一啲我觉得叫做都无伤大雅，冇乜所谓啊。咁但系如果你实际上面系有嘢做，当呢一样嘢成瘾之后咧，就可以一个问题啦。嗱，即系有时候咧，我见到有啲嘅朋友啊，咁佢哋咧就系点样样咧？明明工作系堆埋一搭咁高噶啦， 系 咁啊，做到唉好攰啊，我要插下电啊，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可能上网啊，睇下面书啦，睇下而家啲朋友佢哋做紧啲咩啦，咁可能有啲唔知阳光海滩啊，食紧唔知啲乜嘢嘢啊，插张相出嚟先咁样样，哇有事冇啊，打下字留言，咁明明系忙紧噶嘛，原本谂住啊五分钟时间睇下呢啲嘅啫，咁啊但系搞下搞下咧，十五分钟吓。25分钟，你都仲系唔愿意离线啊？因为有个朋友咁啱又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又撩你倾偈话啊，几时出嚟见啊？难得见你上线咁，于是乎你又倾下倾下咧，又唔觉意又用多咗时间。 所以网上嘅时间真系网上嘅世界啊，应该系咁讲，真系好恐怖，恐怖到咧就系原来你其实只系开始睇睇下朋友嘅一啲生活照片啦，咁但系碌下碌下，咦呢一个文章又几好几有趣，等我又揿入去睇下先，结果就用晒啲时间咧喺社交网站或者一啲朋友嘅生活事件，但系其实佢去边度旅行或者去边度食咗啲乜嘢正嘅嘢，其实未必系对你生活造成啲咩影响，或者系唔会对你嘅工作啊或者对你嘅生命构成啲咩影响。 咁你又唔明噶嘛？因为对于某啲朋友嚟讲，我睇咗当去咗啊嘛， 系嘛？ 你明唔明啊？我真系接触过呢啲朋友噶，佢上 Facebook 咧，见到人哋去旅行嗰啲相咧，佢就觉得自己去咗啊。咁咧，久而久之咧，佢真系当咗自己环游世界完翻嚟噶啦。系啊， 咁都几圆满足。咁佢老公应该好开心，悭翻唔少钱啊嘛。 你咁样讲系噶，嗱，当然嗱，佢哋有机会嘅时候，因为佢哋代埋好多资讯啊嘛，即系啊，边个朋友去咗巴厘度玩，啊边个朋友啱啱去完睇极光咁，咁于是乎将呢啲资讯代埋之后咧，嗱到有一日佢自己有机会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又会去翻。嗰啲地方嘅，咁嗱唔系话完全唔恨咧，就系、是、唔去啊吓，咁只不过就系话对于佢哋嚟讲，我可以跳离现实啊，即系嗰种咧叫做抽离咧，可以摆脱一下而家呢一个所谓嘅置身于嘅地狱啊吓，可以离开一阵嘅时候咧，喂佢哋觉得呢一方面系有需要啊嘛， 但系真嘅咩？我觉得事实上次系由呢一个地狱抽离去另一个梦幻嘅世界入边，系走唔翻出嚟，因为直头系沉溺咗入面，甚至系咧，我发现我经常。都会有一个同样嘅情况，就系、是、当我碌碌下 Facebook， 然后到最尾，咦，我原本要做啲咩噶？唔记得咗，做咗先啊！咁结果咧，就啲时间咧又慢慢咁流去。咁所以刚才提到啦，时间杀手一号去茶水间打牙教啦，二号咧就系去睇呢啲面书啊，甚至最恐怖就系咩？网上嗰啲拍卖网站啊，订下嘢啊，哇！你知碌碌下，咦？原来呢一样嘢做紧特价喎，买唔买咧？咁又要开始花时间去问下啊，买唔买啊？剩啊咁样，哇！呢啲时间真系 呢个系 好易过。 呢、這个即系我之前都啱啱较早前咧就。是一个贴身的体验，因为之前呢我就枕住都是想帮我的车买一啲嘅耳套啊，咁但系一路揾咧都揾唔到，因为点解要买耳套咧？其实就之前咧我仔就唔舒服， 喺架车度呕啊！咁啊，于是乎咧，就即系我太太嗰阵时候就已经建议啦，话不如买啲耳套笠住佢啦，等佢唔好整污糟架车啦，咁因为好难洗啊咁。咁我嗰阵咧即刻就上网揾噶啦，因为喺嗰啲铺头揾过睇嚟睇去都睇唔啱。今日上网揾啦，今日睇话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啊。咁啊揾已经系一个好浪费时间啊，因为真系你如果揾得啱心水嘅话，其实你太多啊，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嘅。 系啦，网上世界太多选择。 咁喺度夹夹夹啦，咁夹完之后咧，你又要同嗰个卖家又要讲一轮嘢喎，啊，即系究竟你买嗰样嘢可唔可以平啲啊？点样样计啊？跟啲乜嘢嘢啊？咁有时候你因为讲多几句嘅话，咁你可能会攞一个更加优惠嘅价钱啊，可以得到更加多即系服务啊，或者系产品噶嘛咁。咁啊，于是乎又要花时间去周旋去讲啊咁。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尤其是当你系有意识、有目标地去买嘢嘅话咧，你去想搜寻嘅话咧，其实系会几用到好多时间去做呢一件事啦。咁当然啦，另外有一啲朋友就是我本身系冇话有样嘢好想买嘅， 你讲紧我 系纯粹咧就系碌嗰啲网站咧喺度啊睇下有啲咩 新货先， 新货浏览下先咁样样。哇，你嗱嗰啲咧就另外嘥时间就咩？因为你本身系冇目的咁样漫无目的喺度 search 啊嘛，咁你喺度抄下抄下嘅时候咧又冇慢慢 discover 到有。咁你開始有少少嘢，可以睇下，於是乎你走入去睇睇睇，睇下睇下嘅時候咧，你發現，原來我有啲嘢想買嘅，咁你到嗰個位先至進入我頭先講嘅狀態啦，就係、是、你慢慢先至去，有啲嘢我想買就係睇我想買嗰一類嘅嘢，再去搜尋咯，係。 你只 係 講緊咧男性同埋女性購物嘅思維，即係好似你咁樣咧，就係我已經諗到我要買乜嘢，咁我就點對點要去我要買嘅嘢，然後揀啦，揀完就即刻走，即刻。跳离咗呢一个网上世界，但系女性就唔同啦。啊，不如我睇下有咩先，咁然后就漫无目的逐间铺头咁样去搜寻下，咁然后发现，咦呢、這个又好似唔错、哦，咁但系会唔会有其他款呢？咁我就再去搜寻下其他嘅铺头。结果如是者，女性平均购物嘅时间系多过男人咧，其实系有得解嘅。 我见过一个咧最犀利嘅例子咧，就系即系一个我嘅女性朋友啦，可以话，咁咧佢就即系睇中一样嘢，其实嗰样嘢咧佢知佢想买。咁但系咧就揾唔到嗰只色同埋嗰个款， 出事啦！ 为咗要揾嗰只色同埋嗰个款咧，佢就不停咧就系喺网上面搜寻啊！咁 meanwhile 其实佢都有花时间出去其他唔同铺头搜罗嘅，就系为咗揾呢一样嘢啊！佢足足揾咗咧两个礼拜，每日咧系耗资啊吓，至少两个小时。即係喺度揾，不停揾揾揾，咁因為佢睇其他嘢嘅，咁但係同時之間亦都喺度搜尋咯，直頭打電話咧去外國嗰度問你有冇喎、啊，哇，好誇張啊！呢一件事真係， 咁另外一個角度睇，佢都叫做一個有恒心嘅表現嘅，咁不過呢啲即係購物嘅深淵同埋呢啲網上 Facebook 嘅深淵咧，最誘惑你，令到你不停咁重複呢一個輪迴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佢有時會有啲通知訊息啊，即係叮咚你嘅電話入面咧，突然間又話。啊！你嘅朋友咧留言啊，或者赞好你嘅图片咧，佢都会叮咚咁样去提你咧。呢、這个时候咧，你就会哎呀，佢赞好我嘅相、啊，不如我揿入去睇下啦。如是者就会进入咗呢一个网上嘅轮回同埋深渊啊。咁所以咧，其中一个点样可以提升呢个工作效率嘅方法咧？第一个咧。就係將呢一啲咁嘅通知啊，尤其是社交網站啊、網上購物嗰啲通知咧，盡量試下撳設定，刪除咗通知，咁咧等你部電話靜好多咧，你就可以專心喺你嘅工作度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新聞前咁啊 ，Winnie 就讲到啦，即係如果想有效利用自己嘅时间呢，都要有一啲嘅举动嘅。咁、其中一个就係删咗下你手机上面一啲嘅通知啊， 那 個、提示啊，即係好多时候个提示一响好似电话咁样㗎嘛。咁你就算忙緊啲咩都好呢，第一时间你都係放低手上嘅嘢去听电话。咁但係而家呢最即係要你迫切去处理嘅未必係接电话啦。可能有时候就係、是、哇突然之间啊个手机度 pop 个 window 出嚟就话俾你知啊有啲唔知咩嘅通知。 司啊，有个朋友 like 你张相啊，或者有啲唔知咩留言俾你啊，信息俾你啊，咁你即刻咧就要忍唔住系即刻复啊。 系啊。 咁啊，将呢一个嘅通知提示咧啊，即系删咗佢嘅时候咧，咁你可能咧就会更加专心去做你眼前嘅工作。 系啦、啊，同埋好多时，当然咧，你会觉得吓、啊，我应该要关心一下我朋友嘅近况噶嘛。咁但系，咁与其你喺网上关心朋友嘅近况，要去赞佢嘅相，咁倒不如你将呢啲时间摆咗去工作，你早啲收工，你咪可以早啲同你嘅朋友真人直接对话咁一齐去玩咧。咁呢一个角度系咪会健康啲咧？ 呢个我觉得好似系一个先苦后甜，同埋先甜后苦嘅选择。即系而家我发现好多人咧，都系会倾向就系话，诶、哎，可唔可以即系喺嗰个苦当中又渗少少甜啊？其实系想咁样样啫嘛。只不过有时候咧，啊，当你尝到少少甜头啦，你又未至于满足，你又想再停留多少少喺个甜味嗰度，咁啊，于是乎你就同自己讲啦，唉、哎，咁唔紧要啦，我之后苦我预咗有嘅，咁啊，但系咧我就即系想再享受多一阵啊，即系做自己想做嘅事先咯。 我明白，但系苦嘅嘢真系无止境、无尽头噶嘛，咁所以咧，刚才头先提到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提升你嘅工作效率啦。另外咧，我都明白香港人尤其是都会比较贪心啲，好多时咧都希望咧可以一神多用啊，即系 multitasking。我哋好多时都系话，即系你希望同一时间咧可以做唔同嘅嘢，即系例如左手听电话啦，右手就要抹低嘢啦，咁然后对眼咧又要望住其他嘢。咁但系我发现。亦都唔系淨係我嘅，其实日身边亦都有好多朋友係发现到呢，你反而用呢啲所谓 multitasking 嘅工作方法呢，要花嘅时间反而係更加长，因为你几样嘢一齐做，几样嘢反而最尾係几头唔到岸啊，因为你好难去即係用心去专注其中一样嘢嘅时候呢，反而出错嘅机会更加大。咁所以一个一次只系做一件事呢一个方法，逐样完成，逐个击破咧，往往系好过呢一啲所谓嘅多作业系统啊 ，multitasking 嘅方式，咁令到你咧又唔会分心啦，亦都可以专注啲，尽快做好你要做嘅嘢啊。 系，不过我有时候好视乎睇你系即系做啲乜嘢嘢啦。即系如果你嗰件事处理嗰件事啊，系需要高度专心集中嘅话咧，咁就唔好 multitasking 啦，就唔好话哇，我一边喺度接紧一个好重要嘅电话，你一边咧就喺度游紧指甲啊，定系唔知做紧啲乜嘢嘢啊？咁你当然因为嗰件事系 require 你系嘢，需要高度专心去处理啊嘛，你出错系唔好啊嘛。咁但系有啲状况，即系嗱，我唔知啊。而家你好多时候之所以会有 multitasking 就想悭一啲时间啊嘛。即系其中我自己成日就会嘅就系、是、一路喺度食饭。一路喺度碌手机睇我要睇嘅嘢，我最容易就系一定要做呢一件事啦。因为唔系唔想，我都好想点样样咧，就系、是、哇坐喺度 享受嗰啖饭嘅味道， 享受嗰啖饭嘅味道。咁但系我而家我发现我真系有时候个时间唔够咧，我系最近都经常发生噶啦，就系、是、我可能晏昼啊出去做嘢，咁啊哇真系唔够时间食饭，我连坐喺餐厅买个饭嘅时间都唔够啊。我于是乎就喺嗰啲咧便利店啊，求其买个三文。跟住系边行边食嘅，好多时候都系咁样样。咁、我当然我觉得咁系唔好啦。咁只不过有时候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咁你都要有一啲嘅应变咯，唯有自己执生。 系咁，但系你呢一个咧就系、是、用你嘅余闲时间，即、就、系、是、你食饭嘅时候你系休息紧噶嘛。咁但系我所讲嘅就系你工作嘅时候唔好同一时间以为可以一次过做晒呢四五六样嘢啦。咁但系其实唔 work 嘅。咁但系你嗰个咧亦都系另一个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嘅方法就系善用你嘅余下时间，例如正所谓乜嘢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系啦，筹钱嘅嘢都系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噶嘛。咁所以其实好多时我哋趁之前都提过噶啦，例如搭车嘅时候啊，食紧饭嘅时候啊，你都可以攞呢一啲得闲冇乜嘢无聊嘅时候咧，可以做其他嘅嘢。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可能会攞咗去睇 Facebook 啊，或者睇一啲新闻啦、啊。咁但系如果有一啲朋友咧，甚至系一啲发明家、一啲企业家咧，其实都有分享过，佢哋都系用呢一啲余下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例如我已经 set 好我今年一定要读好一本书的，就是搭车的时候看书背一下英文单字。这些虽然可能只是搭车可能得半个钟或者二十分钟，但是储下储下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看完一本书，甚至是你已经背到一百个英文单字都不定。这些就是 透過一啲小時間咧去積聚一啲唔同嘅時間，所以有啲人就係話點解有啲人係成日都覺得唔夠時間用，但係有啲人咧又可以將24小時變做26個鐘咧，原來都係有得解噶。 係咁，我覺得有時候就即係你有一個好明確嘅目標咯，同埋你要好 discipline 咯，即係好有紀律咯。 係 因為我覺得嗱，你有呢兩個前設嘅話咧，你嘅時間就會見使好多噶啦。好多時候我哋即係目標為本啊，先講嘅就係你嗰日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些什么先，即我觉得有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你有分先后次序的，重要的永远就是优先处理了，其他那些就是如果不迫切或者不重要的话就涉在后面。那这个你每一日过了之后你就审视回今日最重要的事有没有处理到先，或者一些比较迫切少少要处理的事有没有处理到先。那当原来你做到之后，那那些慢慢碎沙石就可以在你空余时间去做了。那但这些碎沙石你不处理嘅话咧，慢慢佢会褪上前面嘅。就算佢一开头唔迫切或者唔重要，慢慢因为呢啲事其实都要处理噶嘛，佢慢慢都会变得可能系迫切或者系重要嘅。咁呢一个系无时无刻你都要留意住嘅。 系啊。 咁而其次咧就系头先讲嗰个纪律上面啊，个规律上面嘅问题咯。即系当你真系定立咗一个目标啦，咁我觉得要付诸实行咯吓。尤其是好似 Winnie 讲嗰啲咧，例如话我假设我想做嘅呢件事系睇书咁先算啦。咁你亦都俾自己一个嘅生活嘅方式習慣，就係话我每日都可能睇几多嘅，咁就要持之以恒囉，唔好轻易放弃。 係啦，咁当然啦，除咗你会头先话提到嗰个清单呢，好多时就其实我次次呢都已经 set 咗好多我要做嘅嘢啦，咁但係次次都做唔晒呀。咁呢个时候呢其实都有个方法帮到你嘅，就係、是、有一个外国嘅管理学顾问呢，叫做 David Allen， 佢提咗一个叫做两分钟定律。两分钟嘅意思呢，即係指如果你望住你而家你要做嘅清单，咁如果嗰样嘢可以喺两分钟或者更短时间内完成，即係例如听个电话啊，覆个电邮啊，填张表格啊，呢一啲即係可能其实两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但係你都要做又碎湿湿嘅话呢，咁就可以即刻做马上处理。咁呢一啲呢其实最少成多嘅话呢，咁你就越做嘅嘢呢就会变得越嚟越顺啦。咁原来你发现啊，原来两分钟之内都可以搞掂，都唔系咩大问题啊。最下最下其实你就已经一个大 project 或者一个大客就系咁样倾返嚟㗎啦。 但我觉得有时候呢好得意啊，你讲呢个两分钟嘅心态呢，好多时候啊好普遍大家见到一个现象，就系因为佢所花嘅时间唔多啊。 就晏啲先做。 对啊，你好多时候就觉得咁容易处理咪之后做咯。而家就係做一啲長嗰啲，即係等同於係咩咧？嗱，呢一個亦都係有時候我哋覺得最應該要主理嘅，就應該係做一啲大件嘢先。你搬屋都係噶嘛？即係哇！你如果你見到有啲可能係啲碟啊、匙羹啊、叉啊咁樣濕濕星星咁樣，要執佢好容易嘅。 係 咁 但係就唔肯去執先啦。 你就會覺得係啦，要搬嘅搬啲大嚿嘢啦 ，sofa 啊，或者係嗰啲電視啊、啲櫃啊，你搬曬嗰啲嘢先嘅。嗱咁，但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執屋都系咁样样噶，你要搬嗰啲大嚿嘢咧，其实系最容易处理，系摆得妥妥当当就 OK。反而点解有时候咧，你间屋咧依然仲系觉得好乱咧，就是、因为嗰啲湿星嘢处理得唔好。 系啦， 你行过去厅嗰度咧，你发现可能以往啊，你可能平时食嘢一啲零食啊，咁啊喺个台面嗰度咧摆晒出嚟，方便你随时攞嚟食啊嘛。咁但系你有冇发现啊？可能咧嗰个台面上面嗰啲嘢咧，永远都有一大抽嘢喺度，你望落去咧，每件都好似会用到啊、食到咁样样。 系啦，原来薯片同一隻味系买咗三包，但系自己都唔发觉嘅。 系啦，咁你就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其实冇所谓嘅。呢一啲湿湿星星嘢咧，真系要搞嘅话咧，有几难啊！咁但系嗱，头先阿 Winnie 讲就系话，如果本身湿湿星星嘢咧，你即系逐件逐件去处理，好简单嘅，咁啊好快可以处理咗佢，就快啲处理咗佢啦。嗱，但系调翻转，如果你迟迟唔处理嘅话咧，佢同样都系会积少成多。慢慢咧，到有一日你发现啦，我真系要去解决去处理佢。话咧，咁你花嘅时间咧，就分分钟比你处理一件大型家私系嚟得更加辛苦咯， 所以真系要即刻做啊！咁当然啦，好多时真系会做到攰噶嘛，成日都要做，做咗个几两个钟，真系会攰嘅，对眼又会涩嘅，而且可能个人真系会颓嘅。咁当然啦，就唔系话叫你真系要扯到最尾，一定要你赶住喺6点钟之前准时放工啦。咁其实当你大概做咗个半钟左右咧，其实你嘅身体系真系可以攰嘅。咁呢个时候就可能去饮杯水啊，行下。即系可能去茶水间同朋友倾下偈，咁但系注意时间啦，咁然后再翻嚟继续你嘅工作咧，咁就可以有效率得嚟咧，亦都可以早早收工翻屋企啊。 转头翻嚟继续。 好啦，咁啊，我已经准备好三袖都压高埋啊！今日 Winnie 将会出一个咩嘅两难题嚟考考大家咧？ 系啦，我哋真系要嚟回归基本啊！因为好多时我哋点解会提出呢啲人生两难题咧？真系唔知点解噶嘛！咁但系原来好耐好耐以前咧，就已经有一位哲学家咧提出一个好经典嘅两难题。唔知嚟到现代嘅话咧，作为乌加伦一个男士啊，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啦？咁如果可能，收音机嘅朋友有上网睇过一啲哲学题咧，可能都有见过，又或者系睇过啲类似嘅题目嘅，就系话说你咧就喺度揸紧火车，咁喺火车行驶嘅时候咧，就有两条路轨，咁你原本系行紧 A 嘅路线嘅，咁但系 A 嘅路线咧，原来有五个小朋友咧，佢系明知道嗰个路嗰、那个路线会有。火车驶过咧，佢都喺个路轨上面玩紧，咁、而呢个时候你梗系惊啦，谂住转过去另一条原本冇人用、废弃咗嘅 B 轨道上面嘅，咁但系原来 B 轨道咧有个男仔都喺度玩紧嘅，咁佢因为之前知道呢条路轨系冇人用，咁佢咪玩咯，咁呢个时候你应该要去 A 轨道啊，定系去 B 轨道咧？无论边条轨道咧，都一定会有小朋友咧受到伤害噶啦。咁但系争在系多啲人嗰边啦，定系少啲人嗰边咧？ 你讲起呢一类嘅哲学题，其实我之前曾经都睇过， 系嘛 ？Exactly 都系讲，因为呢条问题系相当之经典嘅。 系啦。 咁其实说到底就系你会觉得啊，即系从人道嘅角度去睇啦吓，系唔系应该会选择一个伤害较少嘅轨道嚟行咧？即系如果人命嘅价值系重要嘅话，其实一个人受伤或者一个人死啊，同五个人死啊，五个人受伤都同样地系有人受伤啊嘛。 啱啦，而且呢个题目嘅重点咧就系原来一个人嗰个咧，其实佢系冇做错嘢噶，佢系做啱噶，反而系五个人嗰边咧，其实佢本身系做错噶，佢明知嗰条路轨会有火车行噶，系啦。咁呢个时候你要撞埋去边一边啊，乌加伦？ 嗱，我觉得本能反应，因为我揸个火车啊嘛，因为我见到系嗰五个人喺度先啊嘛，照计咧我就应该点都系扭嘅，转嗰条轨道咧就即刻就冲过去噶啦。咁当然啦，我梗系唔愿见到有人受伤啦。但系如果在于即系，尤其是啊吓，当嗰、那个生死嘅命运掌握喺你手入面，我会觉得咧，牺牲一个人咧系好过牺牲五个人嘅。嗱，纵然嗰五个人本身佢哋一开始做咗决定系错咗，不过嗱，因为当时咧你嗰下系本能反应嚟嘅，你冇得考量咁多嘅。 咁假设你系大概喺100米以外望到。两条路轨都有人啦，一边五个，一边一个啦。 正路其实我都觉得系揀五个人嘅，如果你问我，因为 揀保住五个人， 系啊，保住五个人，你会揀系牺牲嗰一个咯，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本能嘅反应嚟嘅。即系嗱，我唔知啊，你系车长，你系个司机嘅话，你会点揀呢？ 可唔可以咁刹车噶？咁当然就唔可以啦，呢啲真系题目上嘅设定。咁其实真係好难唔揀一个嘅，咁但係嗰一个真係好无辜嘅，明明我冇做错，点解死嗰个又係我 啦。你唯一事后亦都因为点解呢，因为你问我呢一啲问题呢，我就会成日都系諗嘅。你其实讲真，因为嗰、那个即係命运就掌握在你手入面。如果因为你嘅驾驶而最后尾导致人受伤，其实就算撞到一个又好啊，撞五个又好啊，你嘅良心都系过意唔去㗎嘛。 好，咁假设我再深化呢一条题目啦，嗰五个呢原来是那些在监狱走出来的逃犯来的。咁他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五个人就在条路轨上面的。咁但是那个只是得一个人的小朋友呢， 是 啦。咁呢个时候你会。 五个罪犯和一个小朋友。 是啦。 咁你就会觉得，咦，我系咪应该惩治嗰五个罪犯？佢哋系咪应该即系 deserve 一个 punishment， 一个即系叫做惩罚？ 系啦， 即系就算死咗嘅话都唔可怜咁样样嘅谂法啦嘛。嗱，如果你真系即系个前提去咁样样去设嘅话咧，咁就真系有可能系拣过一个小朋友啦。嗱、呢一个真系一个好人性嘅问题嚟，因为好主观地去睇啊，究竟边啲人 个感觉系值得生存，有边啲人咧，你会觉得哇，佢好似唔值得大家嘅同情，或者系觉得就算牺牲佢哋都冇所谓嘅。咁而呢一样嘢正正就系反映一样嘢啦，究竟人嘅生命嘅价值系喺边一度咯？所以我觉得嗱，你如果你有咁样嘅前设嘅话咧，都系几值得思考啊！哇，究竟人嘅生命同埋边一啲人系值得啊你去拯救咧？咁我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深嘅问题。 系啊，同埋真系要思考一下，原来表面功夫真系要做得好好，即系原来你表面系一个好人嘅话咧，你可以有命嘅机会会大啲。即系原来做一个行差踏错，变咗做一个罪犯嘅话，其实你系会好容易被世界唾弃咗。 不过我觉得咁，因为其实你嗰个前设又讲到即系喺两边嘅人嘅背景设定啦，即系你嗰五个人就仿佛就系佢哋即系死都唔可怜嘅，唔值得同情嘅。咁同一个即系喂，佢系一个好无辜嘅小朋友，仲要系咁喺咁嘅前设底下，你可能真系好自然会拣嗰五个人。咁但系我觉得嗱，即系无论系咩都好，我成日都觉得凡事都可以向好嗰方面谂嘅。 系 即系例如话假设啊吓，你最后屘选择嘅系拣咗个牺牲嗰个小朋友。咁我觉得嗱，我会咁样谂咯。如果你真系牺牲个小朋友去救嗰五个人，咁嗰五个人佢会唔会就系因为呢个事件而得到一个嘅启发吓，有所改变啊？ 重新做人咧， 系啦，重新做人咧，而佢哋之后嘅改变或者可以成为更加多人嘅见证，可以帮到更加多人咧。嗱，我会倾向希望会个事件系咁样发生咯。 即系一个好正面嘅爸爸。 因为你每一样嘢，嗱，讲真，尤其是啲咁极端嘅例子啊，其实即系总会系有唔好嘅一面嘅。咁但系我会永远都系咯，将个焦点你唔好就系放喺唔好嘅一面。你可以谂嘅就系、哇，呢一件事可以不停咁样黑化，深渊落去。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决定啊，或者一件事件嘅发展咧，往往系取决于你系从一个咩嘅角度去睇。如果你系从一个咧，即系叫正面啲嘅角度去睇咧，可能本身个事件嘅开端咧，唔系咁好嘅，好似头先阿 Winnie 提出呢个两难题，就系将会喺你面前，就系有个事故出现，总系会有人受伤噶啦。 系 嗱，呢个事件嘅开端咧，一定系唔好嘅。咁但系如果你从一个积极嘅正面嘅角度去睇嘅话，事件嘅结尾咧，可能未必系一个 bad ending 咯。咁但系如果你就系一个消极啊，好唔乐意嘅态度去处理或者去面对呢一件事嘅话咧，呢件事真系好难有转机嘅。不过其实讲到即系呢啲两难题咧，我感觉而家我哋科技咁发达咧，大家唔使太担心。我谂要发生呢个状况，应该系个机会非常之少，因为头先你讲紧嘅仲系人动嘅火车，我相信咧喺未来我哋方向发展咧，基本上就可能第时系无人驾驶噶啦，全电脑操作，即系稍微有个人行近少少个路轨啊，成个电脑系统都感应得到啊，应该唔会出现你讲嗰种嘅状况。 喂，而家已经系啦，我哋人手操作部火车啊，就算有只狗仔跌咗落路轨啊，都会成架车停咗落去啊嘛。 所以咪系咯，呢一啲两难题真系自寻烦恼。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